安德华，我想问一下你咩叫提取物啊？ 嗱，是而家我讲俾你听。咁啊，其实提取物咧大致系分为三种嘅。咁啊，有最常听到嘅植物提取物啦，同埋仲有动物提取物，同埋呢一个中药嘅提取物嘅。咁啊，以而家嘅科技啦吓咁发达，咁啊，其实就可以透过化学嘅方法啦，咁啊提取同埋分离，咁啊将一啲植物嘅提取物里边咧某种或者多种嘅有效成分咧抽出嚟，咁啊成品将会系一啲嘅粉剂啦，又或者将佢压成片咧，咁就可以进食噶啦。 哦，咁即係好簡單啦，即係將1000個蘋果裏面嘅成分營養抽取咗出嚟之後再食，咁我呢就唔使真係要食1000個蘋果先至可以得到嗰種營養啦。 带俾安妮娜，哎，唔好意思啊，食一餐饭食咗三个钟，呢包薯条真系抵食啊！不停咁有人嚟啊，又做节目啊咁。第三节咧就系啱啱上一节讲完呢个台湾选举，今日我自己心目中咧唔系买韩国瑜嘅，因为韩国瑜咧林夕讲得啱。流於片面同埋好空洞，拼經濟點樣拼唔知道。但係呢對人嚟講呢，一來乾淨，第二呢就係從來冇光頭嘅，冇頭有頭冇，即係冇頭髮嘅贏過，咁可能呢次會贏啦，但我心目中唔係。高雄能夠變天，其實就係中間選民吓厌恶咗一个撕裂嘅社会，然后作出佢哋认为呢一票，因为其实民进党做咗高雄咗20年，真系做得相当差，系人心思变嘅。咁啊，我都唔觉得韩国瑜会做得好，但系咧呼声高唱入云咁。最叻打宣战嘅当然系民进党，即系唔同香港泛民啊。咁啊，睇下今晚嘅结果啦。头先我头先做嗰节，我都系讲话人心思变，走中间路线可能系台湾明日嘅政治趋势。咁诶，冇讲边个赢输啊。咁但系多一个讨论咯，有个留白空间咯。但系我自己本身咧都觉得应该系咁样嘅。咁啊，讲个香港嘅选战。台湾的选战烽火连天，香港的报纸昨日，即是今日星期六，昨日六份报纸包括今日全部都是讲台湾选战的，香港的选战包括这个苹果都冷处理，分别得这么大的。香港人留意台湾的选举多过，即是尤其报章多过香港的选举，你可以讲话是建制派不想炒热香港的选举，所以特登即是大基本上啦，除了一两份报纸啊，还有些公道说话讲或者反对的势力之外，其实全部都已经是归晒边了啊，全部向钱看。咁但是呢真的咁出咗嚟。咁头先啊，我有个网友屈生走上嚟揾我倾个阵间，讲呢次选举咁，佢都心死，心死补选啊，西九补选咁啦，就嚟开。咁我其实好少提嘅，上次讲我话我自己本身就真系唔喜欢李卓人吓嗰样嘢。咁你可以讲千百样嘅理由，你支持李卓人。我亦都可以讲千百样嘅理由唔支持李卓人。我亦都唔系话支持冯检基，但人投票系有权投同唔投。 亦都有权投白票。建制派讲大话，不停咁喺度谷李卓人，佢哋不停喺度即係讲粗口啦，其实我都戒咗粗口，喺度屌票，只要你唔选我，只要你唔选我，你就等于投共产党。喺我心目中係最差嘅选举。呢一次选举呢，令我睇到呢，我哋嘅泛民，我哋代表我哋嘅民主派不知所谓。唯一嘅民主派你自己噏嘅啫。只要唔选你，同共产党冇分别。你就係买对家。咁样嘅。你做得更差都好。但係因为我嗌口号反对共产党，所以我就要投你。从来冇将选民放喺个心度。呢、這个就係而家香港我哋嘅民主派究竟做緊啲乜嘢。我举个例，大家就明白。12年嘅立法局选举，立法会啦，我支持人民力量，当时声势浩大，有7000人啊，8000人，湾仔会湾仔庄士敦道啊球场啊，有3000人，萧若元先生，我仲系叫佢先生，因为我真系尊重佢啊。咁头先阿屈生嚟问，我都讲咗几句。佢跪票，同台湾人一样，好感动。虽然个效果麻麻地，后尾分裂添，但系喺呢一次选举里边，佢教识咗我哋，同埋当时人民力量嘅或者激进派嘅支持者系点样面对选民，就系好细心去话俾人听。人哋闹我哋，我哋好有礼貌，将我哋嘅传单交俾人手上。然后为了争取选民去支持人民力量的候选人，日以继夜，夜以继日，想办法动员所有的人，用自己的人情牌去欺人，请，当然不是请喝茶贿赂啦，啊，但是请你喝茶，喂，你相信我啦，如果你没有心水人，心水的候选人呢，你帮我投票给万必啦，咁。到选嗰日不停喺度打电话，因为理念嘅问题，同埋好怕得罪人。当时我都做地盘，我每一日咧挨啲泥头车司机捏，帮我连万必同埋袁利明嘅海报。去到地盘咧，嗰啲货柜嗰度咧，去连人民力量嘅海报，然后将所有嘅时间剩落嚟，就帮助，即系做义工。嗰陣時認識到幾個朋友，雖然而家都好冇乜聯絡啦 ，Gabby 啊呢啲啊，我心目中嘅女英雄係嘛，頭腦最清晰嘅，咁佢冇聽我哋做節目嘅，係咪？甚至蘭花系嘅客家佬 Billy 媽，佢哋喺嗰場選戰度，我哋大家互相喺度讲嘅时候都话咗俾大家听，我哋係要有礼貌嘅，我哋係想办法说服对方或者隔离嘅人，令到佢哋投我哋嘅参选人一票。我哋同人哋讲道理，可以不厌其烦去做。但係今时今日你见到呢个九西补选，先讲人民力量。快必喺网上好多啲片段见到，你阿妈，你有冇大姨妈啊？你有冇大姨妈嚟探你啊？对住一个80岁嘅阿婆讲呢啲，你连尊重选民都冇。第二，不停讲大话，你为之不停讲大话，反对大白象。但是所有的大白象工程，你李卓人有份投。 跟住就全个泛民咧唯一民主派，系嘛？跟住咧就《苹果日报》寻日公开咁啊，讲一啲似是而非嘅嘢，佢证明冯检基收共产党钱。我唔中意冯检基，我喺石硖尾大，我唔中意佢，但系我觉得只要你做得好，啲人就向你，你齐心。你唔好话揾呢个，即系当年人民力量讲得啱啊，萧玉元讲得啱。你揾一个企企理理干净嘅人，理念清晰啊，你所有嘅泛民企喺你后边，然后吹鸡支持你，你赢嘅机会系好高嘅。但系咧喺呢次选举，你揾咗李卓人，其实最错误啊。点解咧？一个新人，佢冇乜历史。可能有一两件事都是偏好的干净的。他没有倒扣分。其实一个政治人物就是倒扣分。你过二十几年你做得不好，人家不停在减分。你明明是一百的，不是不停地扣。现在都是的，冯检基咪扣分。是吗？跟你刚刚出来选的时候不停在倒扣。而我哋嘅欣欣陈小姐亦都一样出嚟选嘅时候啊，面目模糊。哎，我系独立人士，跟住咧问建制派，我唔系建制派，跟住支吾以对，卒之我系建制派，跟住民建联全部出嚟，系嘛？跟住咧就话抹黑记者，就话访问都应该系鼓吹港独，系唔做得嘅。呢啲咁嘅谬论都讲得出。在我来讲，两边都不是人。但是到选举临近的时候，你不投我，我地帮你抵挡共产党，现在连个屁都不是。为什么台湾选举今次个气氛炒得这么热烈，而香港水静鹅飞，是因为香港人知道投你都冇用，你冇能力去挡住港共政权同埋习近平。而好多闹你哋嘅本土派，或者唔投你鼓吹嘅白票党，是因为对你哋太失望，心死咗，选唔选都冇所谓，或者焦土派，佢哋嘅心情，呢啲人以前都系招致你嘅。你哋嘅不堪令到佢哋心死咗。有啲不闻不问，阿屈生头先讲，不闻不问，听唔到。系啊，有啲觉得唔应该支持你，鼓吹白票或者投对家。你哋系应该想办法说服嗰啲人，而唔系而家做嘅，系应该过去由雨伞运动之后，大家分裂咗嘅时候，你哋应该不停去做呢啲咁嘅宣传，令到一啲中间模棱两可嘅人投向你哋，而唔系喺呢啲选举临急抱佛脚，只要唔系啱你哋讲嘅嘢，你就闹佢。台湾人知道佢投呢一票有用，所以好热烈。我可以今日投你，四年后唔投你，系因为个权喺佢手，包括公投在内。香港人投呢一张票，仲有几大威力、几大嘅嘢喺呢几年里面，除咗港共政权、梁振英、林郑月娥、共产党。DQ 你哋不停去做啊，伤害香港民主法治嘅嘢都好啦。佢哋咁样做应该打压越大，即係个逻辑系打压越大反抗力越强，即係好似台湾嘅而家韩国瑜声势好大，但係最后尾呢几日陈其迈就跑上嚟啦，因为佢哋嗰啲绿营觉得佢会输啊！嗰啲深绿嘅人想办法紧扣喺一齐，就全家总动员催票都翻嚟投， 所以鹿死谁手我未知，但是破坏紧成个泛民嘅人，就系你呢啲所谓嘅民主派自高自大。我赞成明日大屿，系我嘅谂法，唔怕公开讲闹都冇所谓。但系你泛民统一战线，既然你哋唔支持大白象工程，但系民主党话俾你听，嗰个好暧昧，冇头反对，亦都冇一啲论证出嚟，即系话身体语言话俾你听，佢哋都赞成系明日大屿。你哋一盘散沙，打长仗，连齐心两个字，习近平个妈齐心两个字你都做唔到，然后你就不停叫我支持你。咁今次好啦，因为唔喺我选区，可以早啲分。我寄予一啲反对党喺选举里面用台湾做借镜，因为共产党包括民建联都唔会官选，我相信民主党或者我哋香港民主派别都冇人去，但係你睇下新闻，佢哋嘅气氛，佢哋嘅炒作，佢哋嘅操作点样激起佢哋嘅选民出嚟，而唔係闹人啊。是不是啊？而是你自绝于香港市民，这样才是现在真实的，同埋人家知道这一票是有用，而我投你这一票没有用，你改变不到什么，亦都没有尝试过去改变什么。有句话说得最好的，以前就是议会街头内外抗争，到今时今日我都承认这一套，但是落在你们那里还有什么？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，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